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晚嘅主題呢都仲係世界之最。咁其實我哋呢兩晚即係加埋上個禮拜呢，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世界之最啦。咁就有啲呢係真係都幾匪夷所思㗎，即係有啲大開眼界啦。另外一個呢，頭先有講到即係最長壽嘅人啦。咁而家呢其實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呢世界紀錄上最高嘅人。 最高嘅人。 咁最高呢真係好犀利㗎喎，最高同埋最矮嘅。矮好難講啦，侏儒嗰啲好矮啦，但係就算係唔係侏儒嘅呢，有啲人都真係好細粒嘅。 BB 咁你都好 難讀。即係你睇落去BB 唔算，講成年人啦，成年人啦。咁但係你真係呢，有時有啲咁樣嘅成年人行埋去姚明隔離呢，嘩，你簡直覺得好似係兩個唔嚟自唔同星球咁樣，係咪？咁你姚明已經算犀利啦，係咪？但係其實梗係有排都未算啦，姚明。原來世界上最高嘅人呢，就姚明幾多高，我唔係好記得啊，係咪？即係七尺或者七尺松啲啦，我當佢。咁但係呢好犀利啦吓。咁但係最高嘅人呢原來係八尺十一寸。 嘩，真係大，有冇大概 咁樣呢， 我 就係2.872個米啦， 即係 2.72米啦， 到半 即係272個 cm 啦。咁所以呢其實係好多香港嘅嗰啲屋苑嗰啲房呢，基本上係裝佢唔落， 都裝唔到 嘅。佢點瞓都瞓唔到㗎啦，打斜瞓就好勉強。因為你知道而家我哋嗰啲咁樣嘅豆腐嘅潤咁細嘅屋啦，係咪有好多房呢根本係最多係八尺乘七尺㗎啫嘛。八尺乘七尺，佢八尺十一寸點瞓呀嗰啲。 咁佢如果去嗰啲老人院呀仲大鑊。 仲大呀，好似頭先你講仲大鑊呀真係。咁佢呢一個呢原來係一個係美國人嚟嘅。咁就佢過身㗎啦，就係1940年呢就過身，但係佢都好可惜，其實根本佢係一個病嚟嘅，即係呢種叫做巨人症，叫做 gigantism 啊。咁所以呢佢 抑制唔到嘅， 抑制唔到嘅。咁去到八尺十一寸呢，佢22歲就過身啦。咁而家嚟講呢，就現時即係我都係睇過網上嘅資料呢，就係土耳其嘅一個人呢就仲在世嘅，佢係1982年出世，咁就唔係好大年紀啦。咁佢嘅身高就係八尺三寸，嘩，都好犀利嘅。咁就即係 2.51 米。但係以中國人嚟講呢，就原來都仲在世喎。就遲一年出世啲，1983年出世嘅。 原來唔係姚明 啊。唔係姚明。 係邊個？ 佢呢個叫張俊才啦，咁冇人識㗎啦，即係。咁原來佢嘅身高呢就係七尺十一寸。 嘩， 都得人驚啊，呢個就係世界上最高嘅人啦。好啦，咁返返嚟我哋呢就講呢個又返去地理。 最高嘅人啦，之後係咪講 最矮又冇㗎啦。 有冇最重呢？ 係喎係喎，哎呀唔記得咗，你最重喎。最重嘅好多人驚，我講話最重嘅人呢，我去搵呢個資料嘅時期呢，唔覺意呢就睇咗啲相啦，佢有啲圖片啦。嘩，睇完我都唔想睇呀，我都奉勸大家唔好上網睇，除非你大家有啲特殊嘅癖好啦，係咪？嘩，睇到你直情好驚呀，好不安嘅。咁樣呢，佢最重嘅人呢，我都想象唔到，我都懷疑佢係咪真係有資料上嘅錯誤啦。佢就係原來呢就係一個1941年出世，但係就83年過身嘅，就一個美國人呢係1400磅。 1400。 嘩， 我都係百幾磅，咁 咪直情係做十個人有多啦，尤其是女士嚟講啊，而家啲女士啊苗條啊，100磅嗰啲嚴重㗎嘛，咁咪14個女士囉。 嘩， 一個等於喂你得人驚啊，但係有乜可能一個人會重1400磅㗎啫，即係635公斤喎，係咪？ 嘩， 咁仲有第三名嗰啲都唔講啦，但係即係你有特殊癖好你上去睇下啦，我就唔會再去睇㗎啦，老實講啊，呢個就係最重嘅人啦。 好， 當然有好多大家知道啦，嗰啲雙撲手都好重啦，但係雙撲手會重得嚟呢，佢靈活喎，好犀利喎，嗰啲係夾硬谷出嚟嘅，係咪？好啦，咁而家呢就返返去小學雞啦，小學雞呢我其實細蚊仔我都話啦，我最鍾意睇地圖㗎嘛，咁睇地圖呢咁講個咩最大幾多大洲幾多大洋嗰啲啦，係咪？就最高嘅山最長嘅河啦。咁但係呢另外我都會問嗰個問題嘅，就係話最大嘅國家，即係以面積計，咁世界上又俾你估 下。 係呢個俄羅斯呢就第一，我都知啦。但係第二呢就未必知道喎，咁有因為叮噹碼頭有幾個國家，你估下啦。 咁我估一係加拿大係中國。 好嘢 ,Jeffy, 就係加拿大。 其實唔係好嘢，好想 加拿大。如果按照我唔知啊，即係有冇得拗啦，中國排第三。 咁啊，边个排第四 咧？第四印度啊，系嘛？ 唔系， 都唔系。哦，美国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头四名咧就系俄加中美。 哦， 好啦，但系最细嘅国家呢个就 呢个系咪啊？ 俄加中美翻嚟 诶，呢个啱啊，系咪个耶稣个天主教嗰个梵蒂冈？ 冇错啦，梵蒂冈系世界上最细嘅国家咧，佢个人口咧，哇，真系。应该点讲呢，香港是打区十八区最细嗰个区都等佢如果好多个倍啦。 係 咪因为佢叫咗一个国家，但原来佢即係真正喺嗰度嘅人呢就係770人嘅啫。 係哇、啊、700几人。 当然其实即係以嗰个游客嘅数目同个人口嘅数目呢佢一定係最劲㗎啦。虽然我哋香港都劲啦，我哋香港700万人而家最近嘅就係720万啦。但我哋每年有几千万游客㗎嘛。咁你比较上嚟咪好多倍呀、 啊。 但係你比梵蒂冈行埋 边。 因为佢770人但每年嘅游客呢都唔知係几多倍呀、啊、噏唔出呀係咪。好啦，咁第二个细嘅国家嚟讲呢就係、是、摩纳哥。 摩纳哥。 法国南部嘅、 啊，原来摩洛哥， 但系千唔好搞错，一个就系摩洛哥，就 Morocco 就系喺北非嘅一个国家嚟噶嘛。但系呢个咧叫 Monaco 就系法国南部嘅一个好细嘅地方嘅国家啦。原来佢系得32,000嘅啫。咁另外一个咧，我都唔识啊，应该咧系有啲系南太平洋啲小岛嚟嘅。南太平洋小岛有啲岛国咧，譬如呢个 Tuvalu 啊，即系喺纽西兰东北边嘅，就曾经又出过新闻嘅，就系话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咧，即系佢就要求。呢個紐西蘭可唔可以收曬佢啲人啊？咁樣樣，收曬佢啲人嘅，哇，好犀利喎！收曬人成個國家嘅人，點得啊？咁樣樣，但係原來佢成個國家都係得12,000人嚇，咁啊12,000人係好啦，人道主義啊，如果你真係唔掂嘅，咁啊起碼嗰度紐西蘭咁多地方係嘛，羊多過人緊要啦，係嘛？咁呢個就叫 Tuvalu 啦，咁樣最少嘅國家。咁啊，另外咧，而家就講啦，人口密度最高嘅國家。 人口密度最高 嗱，咁我哋唔係，其實咧我係講最高嘅城市， 最高 即係城市，以城市世界上好多城市嚟講，咁啊人口密度最高係乜嘢咧？咁我都以為唔係香港都係數一數二啦咁樣，哇，原來爭好遠啊！ 係咪非洲啊？ 其實咧又唔係喎，好近我哋嘅啫喎， 近啊！ 不過而家大家都唔會去㗎啦，大概30-40年前咧就係好多人去旅行，好中意嘅。 哦，泰國 唔係 越南都唔係， 都唔 啊，咁係乜嘢？咁 因為發生咗件悲劇。 哦，菲律賓 係啦，係、哦、就係馬尼拉。原來馬尼拉咧，嗱、 嗯、 我按照呢個咁樣嘅資料咧，佢就係、是、因為佢原來馬尼拉嘅面積好細嘅，但係佢住咗1,200萬人。 咁馬尼拉有香港幾多？有冇 香港島？我就唔知啊，就係話，即係你其實可以上網查到嘅，即係個面積啊，嗰個所謂啊 metropolitan area 城市面積啊。咁佢住咗1,200萬人咧，但係佢應該嗰個即係真係居住面積，可居住面積咧，可能仲細過香港咧。咁但係佢呢個數字我又有少少表懷疑喎，因為原來香港咧，嗱我講香港先，香港咧都差唔多係排第二噶啦。但係佢嗰個嘅人口密度咧就係每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 6650。 六 呢個係香港嚇，啊6,600幾， 係， 但係馬尼拉咧係42,857喎， 哇， 好多倍喎，即係42,882,857喎，即係每平方公里，咁我有少少好懷疑。 我聽講咧就係最密集嘅地方咧係旺角嘅，咁可能咧馬尼拉咧就周圍都係旺角。 嗱，我有查過，我都以為係，我以為深水埗添，即係曾經我記得小學嗰陣時讀過啲書咧，就話啊，即係人口密度最高嘅，差唔多世界數一數二就係深水埗咁啊。咁你又話旺角啊？但係我最近上呢個即係網上查咧，嗱，我唔知有幾真啦，係講觀塘。 哦， 原來我話觀塘咧就係按照2013年嗰個統計咧個人口密度咧就係香港之冠喎。 哦， 你又估唔到？ 可能講住人啦， 係真係唔知啦。 嗯， 咁但係咧其實啊咁就搞錯咗啦。其實香港唔係排第二啊，我即係應該我淨係排得出嚟就即係馬尼拉第一啦。咁第二第三我都唔知啦，但係我就特登攞嚟比較嘅啫，因為原來咧新加坡高過我哋。 哦， 新加坡嗰面積其實唔大嘅，大家知道啦。但係即係佢好似都係500萬人左右啦，新加坡。所以佢個密度咧係7669，即係7669人。所以佢係高過。 哇！我以為香港已經好逼啦。 係啊，係啊。但係你唔好忘記，真係嘅。香港話逼話逼，你打開香港地圖睇下咧，我哋有好多郊野公園㗎。雖然而家資本家就想發展啦，你知啦，又舊事重提啊，將呢個大嶼山點樣發展啊，就喐到郊野公園咁啊，林超英就係哇發 晒嬲嘅，係咪即係話啲人離晒譜咁樣㗎。咁所以呢其實香港仲係有好多郊野地方。所以你咁樣計呢、真係唔 咁係喎。 其實新加坡呢冇郊野咁滯㗎。你去過新加坡 全部都要改晒， 全部都係差唔多係 build up area 嚟㗎。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呢，就係香港係優勝過新加坡好多，即係我哋嘅自然風景、其實優勝過好多。好啦，咁如果講最物口人口密度最低嘅呢，人口密度最低今次呢我哋又唔係睇城市啦。我哋又睇國家。 最低。 國家呢原來最低嘅呢又離我哋唔算太遠啦、但係即係我都未去過。但係而家同我哋中國嘅關係認真麻麻嘅。就係蒙古。 蒙古。 即係原本係屬於我哋嘅，清朝嘅時期屬於我哋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嚟即係49年嗰陣時呢，就係即係叫咗外蒙古就其實獨立咗啦嘛。嗰陣時其實即係以我所知就係俾當時嘅蘇聯就慫恿佢獨立咗啦。咁、所以呢以前都話中國嗰個地圖呢就係一個海棠秋葉咁樣嘅。但係而家因為冇咗個忽呢就變一隻角角雞。 公雞 咁樣。係變一隻公雞咁樣嘅，係咪就係因為冇咗個忽啦，就係蒙古。咁蒙古呢就好誇張啊。佢每平方公里呢係兩個人。 嘩，平方公里兩個人 呢個國家。 即係可能而家我哋成個成個鰂魚涌呢就冇人得我哋兩個。 每平方公里就兩個人啫。咁另外呢就另外一個喺非洲嘅，原來因為嗰度係主要係沙漠嚟㗎，就納米比亞 Namibia。納米比亞呢其實同蒙古即係叮噹碼頭又係接近兩個人，即係平方公里。咁但係原來有一個呢大家估唔到嘅。就我喺嗰度住咗四年嘅。 嘩，四年喔、澳洲。 係呀。 嘩，原來咁。 澳洲原來你係幾多呢？當然佢高過蒙古 50%。 嘩 ,50% 好似好多。 即係三個人。 都係三個人。 原來澳洲啊，因為澳洲呢你睇佢幾大至得㗎，睇睇。原來佢個總人口呢只係2200萬。嘩。2200萬呢其實係少到真係冇可能啊，你知唔知廣東省。即係你已經係接近成億人㗎啦嘛，係咪、即係你淨係四川省啊，即係過億人㗎嘛，即係佢2200萬喎、咁大地方喎、所以呢佢平均嚟講呢其實呢每平方公里係三個人啫。唉，你話所以你話啊澳洲生活環境真係好啦，咁曬氣㗎，阿媽係女人我鬼唔知咩，係咪大家諗諗呢啲最基本嘅數據先啦，唔該，係咪即係兩個完全唔同嘅遊戲嚟嘅，即係我哋鬼子都話齋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ball game, 係咪即係你咁樣嚟比較係冇意義㗎，係咪即係你講真，但大家嚟時咁講呢即係唔係咁殘忍，你話我哋中國都可以同澳洲一樣㗎，九成嘅人死咗咪得囉，係咪我哋十個殺九個。是嗎、包括你的親人啊你的朋友啊咁樣，或者你都唔定十個殺九個，我哋中國都可以同澳洲一樣咁 happy 㗎。冇得講㗎嘛呢樣嘢。係咪你個歷史就係咁樣樣。大家要面對現實自己㗎，你完全唔考慮啲基本數據嚟比較係冇意義嘅。好多人都係㗎，唔睇基本數據㗎。我都好服㗎真係。係咪 咁樣啦，咁話咁啊財哥你講啲小學雞，我又唔係覺得唔係好小學雞咗。咁、我問你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啲小學雞問題呀，有冇聽過 大 物 答 唔係都係小學雞啦，咁我真係小學生問呀，你知唔知咩係最黃色嘅顏色？ 最黃色嘅 係呀，係 呀，最我真係冇諗過。 冇喎，你有冇聽過呢、這個睇電影呢、這個無限溫暖的男、接近我冇啊，嗰就叫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咁有趣即係佢 warmest 係 最暖咁解。佢 即係因為一般人嚟講呢比較咁嘅藍色就暖㗎嘛。 係啦冇錯。 即係紅色或者橙色就比較暖或者黃色都係屬於暖。 係即係調返轉講。 調返轉講。 不過呢都係小學雞問題，因為 warmest 即係黃最黃色。你哋真係小學雞啦。 咁 即係而家啲人真係咁無聊啦。 咁你啲發音有問題啦，我哋小學雞。 咁但係呢我哋睇下古代呢，你估下最古代啲小學雞又會點樣？咁因為而家我揾到呢個呢係一個最古即係最遠古時候嘅笑話啦。咁呢個就係話你喺耶穌之前1900年啦。咁嘅一個笑話啦。 而家只運3000年。 咁呢個就係一個蘇美人講嘅笑話嚟嘅。咁佢就應該係而家嘅伊拉克南部啦。係啦，咁佢就話一樣嘢係呢個世紀自古以嚟都唔會發生嘅一件事，就係咩呢？咁就係呢都係估唔到㗎啦，就係一個少婦呢坐喺佢嘅夫君嘅大髀嗰度放屁。但你諗下個畫面，你有冇可能發生一件事咁樣囉，即係放屁囉，即係會一個好一個少婦囉坐喺你有冇你老婆會唔會坐喺你大髀呢有事。 咁你想象下個 話我老婆梗係唔會啦， 唔會嘅咩？唔會嘅咩？咁以為你哋會嘅喎，咁啊就唔會喺度放屁啦。咁呢個就係最古老嘅一個， 咁叫最古老笑話。OK， 係 啊，冇錯，原來都即係幾得意喎講啲嘢。咁做第二個咧，就係一個1600年前咧，咁就係耶穌即係 B.C. 係啦，即係耶穌之前啦，咁啊1600年前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埃及嗰啲法老嘅笑話嚟。 嗯， 佢就話啦，點樣去引一個好悶嘅法老咧就笑咧？ 哦， 咁佢就話，如果你揸架船咧，咁就裡面有好多少女。咁而嗰啲少女呢又淨係着住啲漁網，佢唔係而家啲漁網，真係淨係着住漁網，咁就抌佢落去，咁你叫嗰啲叫個法老呢去捉啲魚呢，咁佢就會開心㗎啦。 嘩，咁樣喎。